等潮汐来临，我就能记起你的样子。

出现在镜子面前，喧哗之后孤独寂寞在纠结。暗黑故事化学句点，暴风之后光明就在一瞬间。每日炎亮下雨天，彩虹飞，我迷惑，我心疼，手放在胸前，我许愿完美就在天边。 我是陈小春，香港出世，屋村长大，正宗地道的香港仔。读书我成绩不是好，唯一只是跳舞。 我是陈小 春，最后听到舞池跳到 Woman 的新年会舞，唱歌做戏不错， 都不错。 现在还有王大伟帮我写了这首主题歌，挺好啊。本场会是怎样？我相信一定更加精彩。